随缘妙用啊，随缘我们做到了，活在这个世间不随缘也不行啊。可是我们用的不妙啊，我们随缘造业啊。随善缘造善业，随恶缘就造恶业啊，随缘自己做不了主啊，随缘随着变啊，造善业惹来的三善道的果报，造恶业惹来的三恶道的果报。你必须要懂得三善道是消福报的，三恶道是消罪业的，罪业跟福报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必须把这些东西消掉了，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很不容易去啊，证阿罗汉才能到那个地方啊。啊，阿罗汉是四圣法界里最低层的，你要想想才知道修行之难啊，放下真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给到我们这一生肯定不能成就。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目的呢，专门戒引十方法界六道里面的苦难众生。这些众生很不容易超越轮回，在六道里头搞这些生死，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弥陀生了大悲心呐、啊，建立极乐世界，接引我们到那边去。虽然烦恼没断，业障没消，就能够过诸佛如来同等的待遇。到哪里找啊？找不到啊！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这一处。所以诸佛如来将六道里的众生啊，很难度的，业障重的，不听教诲的，全部都介绍给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全是悟啊，只要你肯来就是，你不肯来了那就没法子了啊，肯来的全是，真不容易啊。我们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谁对我们的恩德最大？阿弥陀佛。第二个是释迦牟尼佛、他介绍，他要不介绍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办学校，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学校介绍给我们，推荐我们到那边去上学，等于说世尊保送我们，那一边去迎接我们，这边有送，那边有接的，这个机会、决定不可以错过啊。 恩德之大了，无与伦比，没有能比较的。佛的恩德大，报恩心来学习。现在人的诚心，你心里想什么？贪嗔痴慢疑，对，现在人心呢？那情绪是怨恨恼怒烦，他干的是杀盗淫妄。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个世界里头啊，把六道啊都在人道里头演出来了。人间的出生，人间的修罗，人间的罗刹，人间的恶鬼，人间的地狱，你们看见六道的宿影就在人间这一个地球上全看到。我们还没有警觉心，那就没法子了，真的是随意流转，后头是苦不堪言的。这个环境对念佛的来说好环境，真看清楚了，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了，下定一个决心，唯有极乐世界能救我们。我们今天只有这一条出路，这一条出路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条出路并不难，人人都能够修，只要具备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都很难。第一个真心，如果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不踏实，我们的信心建立不起来，我们的愿心不肯歇，这个世间没有彻底舍掉。换一句话说，对极乐世界是半信半疑。为什么相信呢？佛不妄语，佛不应该是欺骗我们，也没有理由欺骗我们。啊，我们可以相信他，可是事实我们没有看到。理论太深了，难得近代的量子力学家研究报告当中跟佛法讲的理论呢相应，帮助我们增长了信心，信心增长呢，愿心也就增长了，啊，同时增长，这好事情。那下面就是念佛功夫要得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杂念太多，妄想太多，想把杂念妄想放下，他就是放不下。这一句佛号念极深呢就不见了，佛号就没有了，妄念就出来了。啊，许许多多人为这个事情很懊恼，很痛苦。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些妄念呢降服住呢？ 啊，给你说一句真实话，还就是念佛。我念佛没有效啊，没有效是你念的功夫不够。那时候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吃饭啊，吃一碗没饱啊，那再吃一碗嘛，啊，一次不够嘛。啊，就这么个简单道理，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曾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老和尚说，真正念佛堂念佛人啊，老实念到三年，念了三年一支香的时间，长香一支香的一个半小时，一般的香呢一个小时，一支香里面还有两三个妄念，功夫不错了，但念多久啊？一般是三年。你看人家念三年功夫，三年不断，还有两三个念头，你现在刚刚开始就想没有念头，这个太过分了一点了，这做不到啊。那么过去的人妄念本来就少，一支香还有两三个念头，现在的时候妄想这么多，一支香里头有二三十个念头啊，不错了，这是真话。你别去照顾念头，别去管念头，越管它越多。他为什么？你想它嘛？念头多少，别去管它。我把心专注在佛号上，这就对了。这样去念，妄念自然就少了，功夫自然就得力了。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很多人确实有真信，有契约，就是念佛念不好。要想把妄念杂念除掉，最好的方法还是念这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真加持啊！加持还有，那就是你的习气太深了，你的妄念太重了啊，需要时间。不要害怕，要认真努力。经教对于我们确实有帮助啊，把这些事理讲清楚讲明白。所以六道都是我道，六道都不是好地方。如果要到六道来，还是先到极乐世界，自己成就之后再到六道来，是菩萨再来，那就没有问题了。在六道里头现身说法，教化众生，帮助大家了生死出三界。很多同学都说往生没有把握，念佛功夫不得力，越着急就越糟糕，就决定不能成就。到底怎么办？心平气和，该放下的统统放下，该认真的那要真的去认真。什么是该认真？念佛该认真，除了念佛这个大事之外，其他的最好都淡薄一些，别认真。 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随缘度日啊，再叫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不要再造业了，善业恶业都不造，我们心就清净。好事情应该要做的，做了之后可别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要学菩萨，坐而无足，无足而坐。如果坐了常常念着它，就不好了，坐了想了，坐相就造业，做善业啊，将来得善报，得有果报。我把它通通忘得干干净净的，善恶果报全没有了。那我得的是什么果报呢？极乐世界的果报，执着。极乐世界的相，不要着别的相，这样念佛就对了，念念不离开佛号，妄念杂念多的。我过去还教人一个方法，是特多的，他自己也非常烦恼，我教给他用念佛机，就是念佛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念佛机，是录音机，录一卷佛号，小录音机带在身上的，啊，用耳机把它放在很大的声音，你只听那佛号，外头什么声音都听不着。你就跟着他念，哎，也有效果。持之有恒，然后不用念佛机了，耳朵里头还是有佛号，好啊。他随时随处能听到佛号，自己跟着佛号去念，慢慢功夫就成片了。啊，那么现在用的这个念佛机比那个录音机录一卷带子就方便太多了啊，体积又小，用个耳机非常之好。如果杂念真多，两个耳朵用耳机，不一个耳机听佛，和这个还听得乱七八糟东西啊，还是麻烦，两个耳朵都听佛号，啊，不让杂念进去，好办法了。八万四千法门，唯此一门，无比的殊胜，持名念佛。它有很大的力量，这一大段呢都在讲阿弥陀佛名号啊，名号功德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些名号不要去想它，决定没有疑惑，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直念下去，名号里面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我们都能吸收到，帮助我们彻悟。不彻悟也没关系，不要去求彻悟， 求跳舞，那个求的念头是个错误念头，是障碍，不要去求。生病的人，病很重，这个病要命，如果你不去理会它，根本不要在意，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你心上，这叫不在意。意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一个月两个月自然就好了，病就没有了。这就是现代科学家所说的疑心恐物，我们的意念决定能控制物质现象。我们做不到，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功夫不咋样，我们还把这个病呢念念不忘，或者是怕病变重了，或者是希望这个病好。你看看意啊，没有离开这个病，所以这个病治不了。意里头没有病，你的身体就没有病。你在意吗？不在意吗？这一句话要真正把它听懂啊。在意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通通不能在意。意里头有这个东西不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了，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呢？随缘。恒顺众生，这个众生是广义的，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自然现象是众生，心理现象是众生，物质现象是众生。众生的范围包括太大太大了，虚空法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恒顺众生，人事环境随顺他，物质环境随顺他，自然现象随顺他，都不要在意。妙就妙在这上，意里面只有阿弥陀佛。真正能做到，你得法自在啊。很多人说有灾难，要不要想到我怎么样避这个灾难呢？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你那个意里头没有灾难，你要避它干什么？如果还要来有应对这个灾难，我们这个意里头没有离开灾难，那灾难真来了。我虽然没有想到灾难真来了，我什么准备也没有了怎么办？到时候没有水怎么办？没有粮食怎么办？啊，没有衣服穿怎么办？到时候佛菩萨都给你送来了，你真的没事啊。虚云老和尚朝山病倒在旷野，一个人也找不到啊。哎，你看文殊菩萨就来了，把他照顾很周到，一个星期十天病完全好了，他又可以继续去朝山去了。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不行的。虚老和尚有感应，只要我们心里都只有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在意， 阿弥陀佛就念念都照顾我们。要我们是得佛菩萨照顾好，还是自己想方设法了来准备迎接灾难好呢？哪个好呢？灾难真的来了，我们怎么想还没想周到啊，还有没有想到的地方啊？哎，是想来想去还是让佛菩萨照顾的好，他来照顾无微不至啊，我们自己别操心了、啊、万念放下，一心专念，这个重要啊，啊，不可以有丝毫怀疑，不可以有丝毫执着啊，真正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当然最好的意念，我一心一专求往生，到时候佛不让你往生，不带你到极乐世界去，那是什么？那就是佛赋予你的任务，佛认为你还可以帮助灾难之后的苦难众生，你得留下来行菩萨道，不是这个理由，没有必要再住在世间了。这个道理要懂，不能不懂。人我就是自己，知道人我是假的，法我也是假的，人跟法都是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很彻底，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相前面两个是我相，后面两个是法相，人法都不可得了。人法从哪里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从念头来的，念头也是假的。金刚经的后半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就是念头，见能生能现，我法是所生所现，能所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放下要放得彻底，念头都没有了，这就是佛的境界。难真难，佛有善巧方便，让我们心里头留一个念头，一切念头放下，留一个，这一个就是阿弥陀佛，那就方便太多了。心里头只有这一念，其他的杂念全放下啊，四相四见统统放下，只有阿弥陀佛，你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佛。为什么呢？四相四见放下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十宝庄严土。为什么？你有金刚般若智慧。 智行菩萨表言辞见，智悟行善啊，这是智止，止悟行善啊，言辞见。又念佛就是持戒，我们要不要再去学戒律呢？念佛人不需要了。戒律有三大类，第一个是律仪戒，一定一条一条的遵守，特别是对初学的也很重要啊。真念佛的人，一天到晚十万声佛号，那个念佛就是成戒。这叫什么？道功戒。念佛是修道啊，修西方道啊，弥陀的道啊，步步啊向极乐世界靠近啊，这就是有道功戒了。佛号就是戒律，心里是佛，口里是佛，身体是佛，哪里会做坏事呢？这就叫持戒。第二类叫什么？定功戒，它入定了，入定不会做坏事情，没有恶念，也没有恶行。所以定功戒啊，定里头有戒，道里头有戒。如果没有修道，没有修定，那就要持戒。没有戒，佛法就没有了。这个作为同修不能不知道啊。啊，戒律没有了，佛法就灭掉。啊，所以我们今天念佛还要强调持戒。为什么呢？念佛我们自己成就啊，许许多多众生呢，他们要受苦啊，啊，持戒就能够离苦得乐啊，戒是善法。断恶修善啊，啊，善有善果，果报；恶有恶报啊。啊，佛给我们讲的是个标准，十善业道。你修十善，你的果报在三善道。啊，真的善，现在人道已经不善了。你看做人多苦，社会这么混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这什么原因呢？这连科学家也知道了。啊，地球上种种灾变，说明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心态有问题啊。不善的心态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境随心转嘛。地球上居民个个都能够遵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社会和谐，灾难不起，这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修佛的人对佛经上讲的话相不相信？这就讲到信会菩萨了，你信不信？你不信，那你还得要受果报，吃尽苦头 到最后你相信吗？你什么时候相信，灾难什么时候就停止，你的恶报就终止了。你不相信呢，那这个恶报还得延续，那还继续不断，就这么个道理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这些教诲讲了几千年了，古人相信，现在人不相信。为什么？古时候没有科学，人心淳厚，厚道啊，都能接受，都相信。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带头啊，真有智慧的就相信了。有知识，没有智慧他不相信。最近这300年来，科学兴起，大家相信科学，不再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不再相信伦理道德，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要想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出好样子来给他看。他看一个3年5年不相信你，看你10年8年不相信你，看你20年30年才相信你。帮助别人不容易啊，开头吃尽苦头，人家不相信你，回报你，侮辱你啊，甚至于陷害你，都要承受，都要做出好样子来。给我什么样的困难，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每一天还是快快乐乐啊。为什么呢？你跟佛接触，法喜充满了，他看久了，苦头也吃够了，还继续在吃苦啊，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头，他会觉悟，他知道错了，他会忏悔啊，终于明白了，这个人家得度了啊。所以今天度一切众生有一定的困难，啊，那就看看这菩萨能不能受得了了。菩萨可以受得了，为什么？他永远住在中道上啊，啊，所以他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一心念佛，提升自己的境界。用世间人的话来说，即无量无边的功德。菩萨不受这功德了，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们早一天觉悟，早一天回头，去持戒，也就是自行的意思。行是行为啊，这是控制，控制我们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啊，这是持戒的意思。现前我们所祈求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知道这一切法不可得。 不可得这个世界啊，六道不可得，十法界不可得，一切诸佛刹土都不可得。阿弥陀佛邀请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又曰：是故唱阿弥陀佛三字了，灭无始重罪也。念阿弥陀佛一佛了，成无中佛智啊！这话真的一点不假的啊！唱阿弥陀佛，接着我们分享念佛了，念佛灭无始重罪。古大德告诉我，至心、真心、真诚心、恭敬心，念一声佛号，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有人听到了，这话太过分了，那怎么可能呢？这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了，就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相信？我们自己知道罪业深重，但是怎么样？不念佛，这根本消不了啊！你要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的重罪，无始劫以来的这些重罪可以消掉。真正一心念佛，这一句佛号是你用真诚心去念，这个心不怀疑，不夹杂，用真心，不是用妄心。一声佛号，它跟自心相应；一声佛号，一声心。真心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佛哪有罪业呢？今天科学所讲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能消八十亿劫重罪。我们今天身体上有这些疾病，当然可以消得了啊。今天念佛的人身上还带着病，但是不会念呢、啊。虽念这句佛号啊，身生佛号都破坏了，有怀疑，有妄想，有夹杂，心不专注啊，所以效果不彰啊，不明显的。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没放下了，事上没放下没有关系，心上要放下，最重要是心呐、啊。有人认为这事这么多，我还是避开到深山里面去，找个小地方自己去念佛。可是心里还是想前想后，还是念念不忘，没有。每一天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那人成功了。心上真没有，我们讲不在意，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放在心上就错了，真的法是心法， 不是色法，色法事事无碍，理事无碍。经题上明明白白地教导我们清净平等觉，这个真心呢、啊，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怀疑，没有染污，真心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修行修的什么？修的五个字，先学清净，再提升到平等，再提升到觉啊。只要带清净心，你就决定得往生。经上讲的很多，心净则佛土净，这是取得净土真正的条件啊。平等心生方便土里面，上辈往生啊。清净是中下辈，觉了生十宝庄严土。那我们就知道了，凡是往生道凡圣同居土的清净心没得到，谁的心清净？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小乘是多少？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得清净心了。所以方便有余土有三杯酒品，哪些人往生的？华严圆教初信到实信生方便有余土，实信为以上的出处了，那十宝庄严土是明心见性，这些菩萨叫化身菩萨，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他们无明破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功夫啊。我们念佛人呢、啊，会念的人呢、啊，他就常常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了，起心动念，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心给打掉。分别心起来了，阿弥陀佛，把分别心打掉。执着起来了，阿弥陀佛，把执着打掉。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心里起了贪嗔痴慢了，阿弥陀佛，打掉它。这个方法妙极了。外面这些外缘诱惑，他对着我来了，我怎么办？我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做挡箭牌，全部把它挡住，他不能伤害我。这叫会意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真管用。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念久了，功夫成就了，不念也起作用，这样的功夫叫观心机，烦恼并没有断了，但是烦恼一现前，功夫提得上来，能起作用啊，这叫功夫成片，这是一心不乱是最浅的，也可以算是 一心不乱，很浅显的啊，是一心决定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这种人功夫也有高下不一样，功夫高的凡圣同居土里头上辈往生，功夫不很高的那是凡圣同居土中下辈往生。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搞得很清楚很明白，自己往生大概生到哪一个等级不要去问别人，自己心里很清楚啊。说来说去念佛比什么都重要啊，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还有比念佛重要吗？没有了。如果还有一桩事情比念佛更重要的，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继续搞六道轮回，一生做再多的好事都是三善道的业因，如果情执很重，自己造的恶业自己不知道。古大德说了一句话，说地狱门前生道土，这句话非常值得警惕。为什么地狱门前生道土？我也曾经听人告诉我，如果这个世间有灾难，灾难来了，第一个是收这些生道，首先遭难的是他们。什么原因？打住佛菩萨神圣的旗号，没有做修行弘法利生的事业，没有离开贪嗔痴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这就是啊。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上天收人呢，我在不在里头啊？不想不知道，认真反省就发现了。发现之后，依照《无量寿经》讲的道理，我们都有求。我们看第十八愿。十八愿催愿书，临命终时，生念一念都能往生。愿文后头有一句话说：“但愁无逆施我回谤正法。”这种人不能往生啊！但是自古以来祖师大德的解释不一样，善导大师给我们解释的非常好。善导大师说，无逆施我回谤正法不是不得往生，是因为这个罪孽了，是最严重的罪孽。佛说这个话是希望大家不要造这个重罪，是这个意思，不是不能往生。换一句话说， 造作无逆施物，回报正法，只要临终的时候能够认错，承认自己错了，能够忏悔，后不再造，求愿往生，阿弥陀佛还是会摄受，真正慈悲到极处啊！净宗法门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啊，除非你坚持不肯承认错误，那就没法子了。能够认错，能够忏悔，还是能往生。从善导大师这个解释，我们就知道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一切佛法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法，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是一切诸佛妙法了，总纲领的总的源头啊，只要把它抓到了，什么都解决了，一切佛法全在其中，一法都不漏。古人比喻像王之刚，像一之灵，掌握到纲领就全部都抓到了。怎么能不念佛呢？不念佛还念谁呢？念佛灭无始重罪，这个重罪里的包括无逆施物，回谤正法，念一声阿弥陀佛，成就无量无边的福报智慧。弥陀一佛了，说满无边心得。我们念弥陀佛号，就像梵天王这宝珠一样，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说是快速，满是圆满。你看一念之间就圆满无边心得。那我们现在天天念的，好像没有感觉到有这么大的好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念这声佛号，心不专一，有夹杂，说实在的话，还有怀疑。为什么说你有怀疑？因为你念佛不专心，这就说明你有怀疑。如果念佛专心，哪来的怀疑呢？你念佛还有夹杂，还有妄念，还有妄想，这些东西都叫做魔障，把你念佛功夫破坏了，你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同学要记住，在什么样艰难危险之中，遇到大灾难，你就一心念佛，什么都别想，那个境界就会转过来，你就会得到佛的加持。如果还想这个想那个，那就错了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了，或者是一心念观世音菩萨，自然化解下来。我们在感应论里面 看到的啊，被强盗、被土匪绑架，那个生命危在旦夕。这个支持佛号或者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他心里转了，为什么？知道马上死，一心求佛菩萨救度，他杂念没有了，至诚恭敬，就感应谢谢，或者是冤枉，是人家陷害，为官府所逼啊，关到监牢里也有这个效果。坐在监牢里面的人念观音菩萨，一心之念，到第二天早晨时他坐在野外不知道怎么出来，他就走了，就离开了啊，怎么会是监牢狱的时候这俩手铐通通没有了，清晨的时候他坐在野外，不止一个意思。这个念佛感应录、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例子很多啊，是古人讲的至诚感动啊，不能有杂念，有杂念呢，这个效果就被障碍了。啊，诚意念佛，诚意念菩萨，不可以有杂念，决定有效。现在在物理上讲得通啊，你的心念到至诚的时候了，这物质环境都改变了。这个现代科学家讲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是这么个意思啊，念力的能量啊，不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那种真诚心发不出来，真诚心发出来是有感应。惊吓而死的人生死都是在三恶道，人走的时候走得很安详，没有恐怖，他身体是柔软的啊，惊吓似的那是你很硬相硬，那他恐怖走的啊，这个我们懂得。所以我们今天要训练自己，任何灾难现前不惊不怖无所谓，为什么？梦幻泡影，那做如是观呢，那他真的是梦幻泡影。般若经上讲的话，一切法无所有，离见空不可得，一点都不假了。我们也晓得到那个紧急关头的时候，这个经典都会忘记，记住几句话就能得救啊！阿弥陀佛是第一句，确定不能忘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第二句，决定不要执着，要统统放下。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我是一体，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一心净土自信弥陀跟我是一体啊，绝对没有怀疑啊，那哪里是不成的道理？具足坚定的信心，坚定的志愿，决定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世界要洗得干干净净，一丝毫留念都没有。一般人 留念当中最难分析的在亲情，不能想这个，想这个就产生障碍，你去不了了啊！我要把亲情也放下，到极乐世界之后，我这些亲人在哪里，我都有能力去得到，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智慧的，真正聪明人啊！千万不要受亲情所累，把你拖下水去了，那就大错特错。这个方向不是无情的，这个要懂得了，这是真的。我先成就，再成就大家。我没有成就，大家都受苦，都受难。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等真实。修行真功夫是什么？是放下。佛教导我们第一个放下身见，一定要知道身不是我，你就不要去想这个身了。你想这个身很苦啊！你能不能把这个身保住？保不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这个身起多少次的变化？1600兆，你根本无法控制。那我们要把心常常挂念在这个身，是大错特错。你把这个地方的心想干什么？虚幻不实的心想啊，假的。应该把真的放在心上。真的是什么？阿弥陀佛是真的。前面讲了多少话了，赞叹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心上要放阿弥陀佛，别放，连这个身都不放了，那身外之物当然更容易放下了。我身都不要了，身外之物还会挂念他吗？不会了。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全给摆平了，清净平等觉。这个身有吃的很好，没吃的也很好啊，管这个干什么？有穿的行，没穿也行，不要去理他，你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这样放下了，才叫做老实念佛。我们先念佛，功夫不能现前，为什么不老实啊？心里惦念着什么？惦念着身体，啊，就这个东西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身体之外还有附属的。啊，衣食住行，他老是念叨这些，这些就是六道凡夫的情执啊。他为什么脱离不了六道啊？啊，就是这么一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带给他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错了。释迦牟尼佛49年跟我们讲经说法，就是叫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了你自然就放下了，不了解放不下了，了解明白了放下了，这全是假的。不但世间一切法是假的，你佛法也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法上应学，何况非法。84000法门，所说的法太多了，我们现在通通把它抛弃了，不要了，只抓住这一部经，这一个名号，我们就抓住这个就行了。 啊，搞多了搞杂了，那又出了问题了。不能搞多，不能搞杂啊！古当就教我们夜门深入，长时熏修，十年可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如果修往生，我们在往生状上看到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一半以上都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了，大概在四十年前我讲经的时候有一个法师是我的老听众，年龄跟我差不多，现在不在了啊，他曾经问过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着往生的这些案例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古人不大往生，不像现在都是有凭有据。他说那怎么会那么巧，都是念佛三年往生，是不是寿命都到了？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都是三年寿命到了，哪有那么巧啊，偶尔有一两个可能，这太多了，太多那就不符合逻辑了啊！那应该是什么情形呢？应该是三年功夫成熟了，他还有寿命呢，不要了，这才能讲的。像宋朝盈窟法师，他念佛念的恳切，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应你啊，他不要寿命，他求阿弥陀佛带他去，现在带他去，十年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也答应他了，三天之后接他走了，就是寿命没到，后头还有，不要了。真正功夫练成了，极乐世界那么好，在这里这么苦，何必在这里再受十年罪呢？哪有这么傻的人呢？他自然就去了嘛。佛很慈悲，想去就去不去。这个道理是讲得通，才能讲得远。所以只要功夫成片，你就有能力随时往生。什么叫功夫成片？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这叫功夫成片。念到这样的功夫就可以自在往生，想今天走今天就能走，佛就来接引你，想再过个两三天走也行，佛很慈悲，什么时候想去他什么时候来了，佛不来接引你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你不是真想去，口头说的不是真的，是佛不来接引你，真想去他来接引啊。另外一个原因，你还有任务没了，任务是什么呢？任务肯定是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众生跟你有缘，你多住几天对他们有利益有好处，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愿心，就这么一个任务。那你的任务完成了，应当戒瘾的人都戒瘾了，应当教化的人都教化了，哎，那你在这个时间没事了，佛一定来接引你往生。 是说法重要啊。所有的宗教都要回归教育，都要讲经教学，道场就是学校，就是讲经教学的场所。